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庄一伟愣了一下，强压住吐槽的冲动，他把手机拿出来。 我在医院没见到人，但是拍到了他的病历。 你确定那封信是这个人写的？ 确定。 手机的照片上姓名一栏写的是杨顺国，初步诊断的结论是肝部肿瘤。虽然新建并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但是那一长串的病情描述显然都说明着一个问题，这个杨顺国病得很严重，更甚者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 如果是这样，他写那封信倒是说得通。 新建盘算了一下，权衡着现阶段他所能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下午他接到的传真是庄一伟传给他的一封检举信。具体为什么信会到庄一伟手上，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案子之前的部分都是庄一伟跟进的，而他因此而被外调也不是什么新闻。这是吴世国那个案子的后续。当时新建因为找不到任何关于第三嫌疑人的证据，在无奈之下放弃了对第三嫌疑人的主诉，只是尽全力将吴世国判了刑。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个案子看作完结，在庄一伟和钱真回来之后，他们从各自的方面都在调查，但是因为时间确实有些久，各方面的阻挠有很多，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直到这封信的出现。与其说那是一封检举信，不如更像是自首信。写的是检举的标题，里面却只是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在经办一起刑事案件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和威胁，最后妥协于25万的利益金，将案件当中的一份证物销毁了。之后显然他一直良心不安，于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选择将事实说出来。那个案件当中牵扯的人远不止他一个，并且有更高职务的人参与其中。庄一伟随后调查了这封检举信的来源，之后就查到了医院。 我刚才在医院的病房外面绕了一圈，但是一直没办法接近病区。杨顺国的病房外面一直有人，所以只能先过来找你。 杨顺国的时间并不多了，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新建考虑了一下，然后放下庄一伟的手机， 去医院。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亲自见到杨顺国，并且把有疑问的地方问清楚，那样的一封信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庄一伟看着新建笑了笑， 你这样子完全不像个检察官， 似乎比他们做刑警的还要敢冒险。对此他对面的男人扬了扬眉， 有机会咱俩可以对练试试。 没人说过检察官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文员，是外界了解的不够。到达医院的时候，庄一伟还特地的又确认了一次， 你真的要上去？ 没人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保证不了任何人。新建皱了皱眉， 我外派学习的经验都有了，还怕进个病房？ 旁边庄一伟一乐， 我本来打算啊，如果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来，我就把这段编成段子广为流传。 我倒是不会广为流传，告诉钱真就够了。 满意的看着对面的人脸色一僵，善于打蛇打七寸的新建嘴角歪起一个欠抽的弧度，然后跟在庄一伟的后面溜进了病房楼。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探视允许的点了，正门有保安，进出都要盘查。庄一伟带着他其实走的是一个专门给工作人员用的侧门，下午他来探路的时候明显做足了准备，手上拿着一张看起来挺像员工证的出入卡。借着光线暗，他举手示意的时候，侧门负责的保安也没太仔细检查就让他们两个进去了。熟悉的摸到11楼，庄一伟跟新建对着病房区的电子门犯起了愁，现在当然不可能叫护士来给他们开门。两人四处打量了一下，最后新建盯着电子锁旁边的警报器犹豫了一下， 病房里的报警器一般不是联想吧？ 应该不是。 庄一伟也跟着研究了一下，这个报警器应该是类似地铁上的紧急开关，是在门卡失灵的时候作为临时控制器的按钮。他说完，新建完全没有迟疑地按了下去。 就算是隔着一道门，他们俩也很清晰地听到了病房里面传出的铃声。下一刻，新建很快地闪进旁边的楼梯，庄一伟比他慢了一步，差点被看见，躲进楼梯间的时候忍不住骂了一句： 我靠你大爷的。 后者只是对他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其实办法是36计里面已经用烂了的老办法，但是只要管用，新建跟庄一伟也不怎么挑剔。就是在两个人成功溜进病区的时候，庄一伟忍不住地吐槽了一句： 我现在觉得呀，复制能忍受你真是圣人一级别的。 不过这句话新建实在听过太多次了，所以完全没什么反应。杨顺国的外面确实有人守着，从身上看不出什么身份。庄一伟看了新建一眼，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有个人把他们引开， 也是可行性最低的办法。 计划是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新建琢磨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两个人顺利的混进去，然后庄一伟低头看见自己和新建身上穿的白大褂。 其实直接走进去就行了。 说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站了起来，直接去推病房门。新建跟在他后面，根本来不及拉他。不过庄一伟推开的并不是杨顺国的病房，而是他隔壁的房间。病区的安排一般是单人病房都是按照区域划分的，杨顺国隔壁的病房也是一间单人房。新建和庄一伟进去的时候，病床上的病人睡得很沉，然后庄一伟去开阳台，新建在后面扯了他一把： 你想干嘛？ 声音即便刻意压低了，在寂静的病房里还是显得很明显。前头的人回头： 爬过去。 11楼。 病房一般为了防止病人出意外，床口都刻意调整到一般人没有办法探出去的程度。但是因为这边是单人病房，阳台的设计比起一般病房要更特殊一点。在下午的时候，庄一伟在外面研究过，真到了逼不得已要过到隔壁并不太难，他只是没有想到用上的这么快。身体力行的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庄一伟在小心地探出半个身子之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落脚点，然后看了一眼杨顺国的阳台，算他们走运，窗户也是开着的。新建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陪着庄一伟一起疯到这个地步，最后还是皱着眉按照庄一伟的路径一样爬了过去。幸亏这家医院规模不小，病房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病人，彼此房间之间的间隔安排得很小，不然这种不要命的办法新建绝对不会冒险为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还不至于就这么回馈了人民。庄一伟进到杨顺国病房里的时候，床上的人就醒了，或许他压根就没睡着。看见病房里凭空多出两个人，他先是诧异地瞪大了双眼，随后却安静了下来。后爬过来的新建看见他这个反应，挑了下眉： 你知道我们是谁？ 不知道。 杨顺国的声音很嘶哑，他一边说一边挣扎着往上挪动了一下，将声音放到最低。看了一眼庄一伟，又看了一眼新建，他苦笑着： 对于现在我这样的情况来说，无论你们是谁都没多大的分别，就算是来要我的命，也只是让他早点解脱罢了。 即便是借着微弱的月光，新建他们也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杨顺国脸上的病容有多憔悴。他皱了下眉： 我是新建，他是庄一伟，你寄了一封信给他还记得吗？ 病床上的男人在听到庄一伟的名字时，眼神明显亮了一下。这句话已经是承认那封信是他写的了。庄一伟往前走了两步： 杨胜国，你那封信上并没有写清参与这次渎职的到底都有谁。 或许他是怕信最后到不了庄一伟手里，又或许是基于其他的理由。杨顺国在信中只是暗示了还有人参与，却没有提过任何一个名字，所以庄一伟和新建今天才要过来。没有嫌疑人，他们根本无从可查，毕竟一个案件流程下来涉及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可能挨个排查。杨顺国听了庄一伟的话，表情僵了一下，他没立刻回答，似乎还在犹豫。 既然已经决定写那封信，说不说名字又有什么分别？ 这话是新建说的，他看着病床上的男人： 我是乌世国抗诉案的主诉检察官，为了那个案子我被人关在外地整整3天， 我知道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很多，甚至是一些我们压根动不了的人。但是从我接手乌氏国案开始，我就跟自己说，无论压力有多大，我一定要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每个人都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无论是凶手，还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而沦为帮凶的那些人。 人确实无法改变一个环境，但是可以选择是否向这个环境妥协。至少他跟庄一伟都已经做了选择。